第129集，喂饭。汉朝也开始有烧饼，唐宋年间烧饼成了行军中的主粮，大横开垦的农田较之前朝多了许多，百姓的粮食多了起来，一日两餐也变为了一日三餐，粮食足了，吃食的花样跟着丰富起来。大横时的烧饼馒头技术已经趋于成熟，而且花样繁多，军中需要的米面分量奇多，顾元白得知道他费的一番心到底有没有用到士兵们的身上。圣上坐在岩石上，低头淡淡喝着碗里的肉汤，他的动作大马金刀，举止之间干净利落。薛远看了他一眼又一眼，军中很多壮汉做出这样的动作都是粗鲁太过，明明小皇帝身体不好，但偏偏就潇洒极了。侍卫拿过来军中制作的大饼，顾元白将碗筷放在身旁，撕开大饼看了看里头的色泽，再拿起一块放在嘴里尝了尝，稍有些硬，很难咽下去。他又撕了块饼泡在肉汤里，这样吃就容易多了。顾元白想方设法地去给军部提高口粮，去给他们搞到足够多的盐块和荤腥，还好这些东西经过严密的审查都落实到了基层之中。他面上流露出几分满意，但本身不饿，胃口已足，吃不下这些东西了。时时刻刻看着他的薛远出声： 圣上，吃不下了。 嗯，饱了。 他自个儿过来端起了碗筷和大饼，没有一点的不自在，当着众人视线将大饼泡在了肉汤里，大饼吸足了水，筷子一伸，这些肉和饼就被他扒进了肚子里。汤水之声逐渐稀少，一会儿的功夫薛远就吃完了一碗肉汤和大饼。他面不改色，端着碗筷往长队后面走去，准备再来一碗。顾元白只觉得自己喘了几口气的功夫他就跑远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看向侍卫长： 你们还未曾吃过饭？ 还未曾用膳。 顾元白朝着薛远扬了扬下巴，一言难尽道： 他平日里也是这般的吃法，真是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。这样看，他在边关饿的那会儿，那得饿成什么样了。 嗯，薛大人似乎极其耐不得饿，有时看着圣上用膳，薛大人也会饿得直咽口水。 怪不得总有那么几次用膳时总能察觉到薛远好似能烧起火的目光。 午膳结束后，顾元白又回了马车内。下午时分起了风，马车颠簸，顾元白被颠得难受。等到田福生送上晚膳时，他当真想撑起来用一些，但身体不争气，一口也没有吃下去，还有些反胃。 不吃了，饿了再说。 圣上午膳和晚膳统共就用了几口，田福生发愁，他从马车出来踌躇了下，还是找上了薛远。 薛大人，你可有办法让圣上用上几口饭？ 薛远笑了，其实嘴上急得撩皮。 田总管，臣也不知道可不可行，但要是可行了，没准臣又得挨一次板子。 要是薛大人真的因此而受了罚，小的和其他大人们一定竭尽全力给薛大人求情。 话音未落，薛远已经从他手上夺过了食盒，一跃飞上了马车。帘子飞起落下，顾元白还没看清进来的是谁，薛远已经凑到了他的跟前。薛远瞧见他的模样，就是脸色一沉，径直伸手摸上了顾元白的胃，皱眉沉声： 不想吃饭，是这里不舒服。 顾元白难受，他挥开薛远的手，敛眉压声： 下去。 薛远一笑，俯身而来，他的身形实在高大，阴影彻底笼罩住了顾元白。下一刻，薛远就把顾元白给强行搂在了怀里，挣扎压下。薛远给他顺着背，拇指轻按了小皇帝的胃，平平坦坦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 顾源白没吃饭，有些乏力，他积攒了点力气，一脚踹上了薛远的大腿肉，声音压着饱含怒气。 薛远，你真的是想死吗？朕让你下去。 你平日里说什么我都是好，都可以听你的。 薛远低眉顺眼，动作却不似表情那般温顺，他将顾元白的双腿锁住后，才单手将食盒拿了过来。 但这会儿不行。 食盒被扔在了一边，薛远将饭菜一一搬到了桌上。他揉着顾元白的胃，知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吃饭，不想吃饭的时候硬逼不行。顾元白怒火还没发出来，结果被这么一揉，反胃的感觉退下，竟然还有些舒服。他哑了火，最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把薛远当成人肉沙发，闭上眼哑声道： 再往上一点。 薛远听令，给顾元白轻轻揉着，只是手控制不住，揉着揉着就想向上去揉一揉小没良心的良心。他在想，小皇帝有良心吗？有的，毕竟他爽了之后还记得给薛远赏赐。薛远想以色事君，难就难在这色能不能勾到君。 要是那个道士的符能管用。 薛远叹了口气， 我薛九瑶没想到还有那么蠢的时候。 但此时顾元白吃饭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薛远重点揉了一下胃，觉得差不多了，移开了手，然后弯腰低身，把耳朵贴近顾元白的肚子一听，不错，开始咕噜噜地叫了。顾元白自己也听见了肚子里头的声音，他睁开眼，却见薛远正趴在他肚子上听着响动，神情之间竟然很是着迷。顾元白脸色微微狰狞。 薛远。 薛远收起脸上的表情，面不改色地直起身，抱起顾元白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胸膛上，端起一碗粥给他喂着饭。说是粥，其实已经稠如米饭，里头加了精心制作的肉条和蔬菜，每一样都最大程度上给顾元白开胃。顾元白勉强尝了一口，生怕自己会吐出来。薛远掌心就放在他的唇边，眼睛不眨。 能吃下去吗？ 先前的难受在这会儿竟然好了许多。顾元白将粥咽了下去，哑声： 继续。 薛远忙得很，既要给他喂饭，又要给他暖胃。顾元白很少有这么乖待在他怀中的时候。等喂完饭后，薛远都有些舍不得放下手。顾元白用了半份粥，胃里稍稍有些东西后，就不再吃了。薛远收拾着东西，顾元白好受了之后，又变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，一边抽出一本奏折看，一边漫不经心道： 滚下去。 薛远滚下了马车，临走之前突然回头，若有若无地笑了下，低声： 社长，您饿肚子的声音都比寻常人好听多了。 啪的一声，奏折砸落在薛远及时关上的木门上。薛远无声笑了几下，摸了摸腰间的佩刀，大步跃下了马车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